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郑贤就我国成功进行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后，美国的霸权主义真面目暴露无遗时写的评论，妄图在本地区占绝对优势。评论指出，最近美国提起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行使影响力的问题，并公然声称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核攻击，而且密切同台湾的军事关系，加强其在中国周边水域的侦察活动等，进一步加大对华施压力度。美国以朝鲜半岛局势为借口加大对华施压力度，这是他们要在本地区占绝对优势的冒险企图的表现。目前由于美国要在亚洲加强军事影响力的动向，中美之间在军事上的紧张升级，这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日趋恶化。实际上，联合国安理会一直炮制的各项制裁决议都给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肇事者和直接当事人美国赋予监督决议履行的权利，而使中国等其他国家被彻底侵犯本国战略利益，最后还要承担其责任。针对美国损害本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冒险的对华施压，中国致力于加强战略核武力等国防力量。今天，中国加强核武力建设，以对付美国旨在掌握本地区霸权的实力优势，这雄辩地证明我国旨在保障民族主权和生存权、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自卫并举路线的正确性。我国核武力是一个强有力的铁锤，它给美国的称霸战略打开裂口，使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工具美国日本南朝鲜军事同盟无能为力。美国应当立即停止那者在诋毁我国有尊严的形象，实现霸权主义野心的时代错误的敌对行为。